不確定，仍然有1000万美國民眾有待重返工作崗位，現時貨幣政策立場仍然合適。中美高層戰略對話今日將會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舉行，已經抵達安克雷奇的中國駐美大使崔天海接受內地傳媒訪問，對於美方宣稱將會在對話之中談及台灣、涉疆、涉港和人權等的話題，崔天海說在這些核心利益上，中方沒有任何妥協退讓的餘地，如果認為單方面或者找幾個國家向中方施壓，中方就會妥協和讓步，這種態度只會將對話引向死胡同。崔天海說今次是美國總統拜登上任以來中美雙方高層首次面對面溝通，中方並不指望一次對話能夠解決所有問題，並沒有過高的期待和幻想，希望會談能夠成為一個開端，雙方帶著誠意來，帶著理解離開。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6，日元108.96，瑞士法郎0.923，加元1.239，人民幣6.505，英磅對美元1.397，歐元對美元1.198，澳元對美元0.781，新西蘭元對美元0.725。日經平均指數報30312點，升393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48.31美元，賣出1749.03美元。天氣方面，一股偏東氣流正係影響廣東沿岸，同時一道雲帶正係覆蓋該區。預測今日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雨，同局部地區能見度較低。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7度，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日間相當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霧。星期日北風增強，星期一朝早天氣清涼。現在氣温22度，相對濕度9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啦。咁龙翔道到去荃湾咧，分别都有交通意外噶。咁啊，翔道到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慢线啦。咁呢一段嘅翔道到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苏屋村噶。咁后少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架山花园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观景台噶。咁重复多次啦，龙翔道到去荃湾分别都有交通意外。咁翔道到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慢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苏屋村，后少少嘅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架山花园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观景台。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排到去七咸道北，近住学园街。就系、是、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七咸道北，近住学园街。咁提一提大家啦，为咗配合强制检测啦，咁而家仍然有封路嘅喺港岛区，干诺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君益大厦第三期嘅部分行车线，同埋介乎告士打道同埋谢斐道嘅一段景隆街咧，仍然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着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的分叉位，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受加士居道意外影响龙尾就在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游丽村，狮隧沙田入口挤塞，而家车龙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秀茂坪道去返连德道方向，近着宝达村一段就挤塞。在新界屯门的青云路去龙门路方向，近着圣彼得堂一段就挤塞，而家排到去明琴路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着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元朗公路去屯门，近着富泰村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菜园村。 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啦，上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而家龙尾喺天富海湾。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健身群组追踪工作做得够不够？ 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 第二代甚至乎第三代会陆续出现，如果有些新病征呢，尽快重新检测，不要等到防疫入面的第二次14日之后再做，中间你有事不做呢，有机会爆发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提到气味，你会想起乜嘢？ 开心、 伤心、 愤怒、 幸福。点解气味会同我哋嘅情绪扣连，甚至影响我哋嘅行为？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到场》，除咗有我李秋婷，仲有嘉宾 辅导心理学家方婷， 同埋调香师邵喜，齐齐发掘快乐嘅奥义。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3月18日新增11宗确诊，政府将6栋大厦及一间学校纳入强检。 特首唱立法会暂缓其他法案，先处理人大决定主要内容。 环境局公布电动车普及化路线图。 美国亚特兰大枪击案八人死亡，疑凶声称非针对亚裔。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八点十一分，星期四嘅朝早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我系萧乐文啦。早晨，各位观众听众，讲外面嘅气温而家系22度，相对湿度93%啊。咁仲有今日嘅天气预测咧，都话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同埋局部地区咧系能见度较低啊。咁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嘅，咁大家留意一下啦。另外咧，讲下有关于咧同疫情相关嘅。先啊，咁啊见到咧就话而家咧喺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咧推行咗差唔多3个礼拜啦，大约咧3%嘅人口咧就已经系打咗第一劑嘅疫苗。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咧，尋日就話啦，相信咧都要一啲嘅誘因咧，令到市民咧係踴躍啲去接種。咁啊，有就住咧，即係接種咗兩劑疫苗嘅市民咧，係咪可以獲得係通關方面嗰個限制咧，係可以放寬咧？咁呢一方面咧，都話同中央政府係有溝通到。咁另外亦都話啦，會討論翻咧有關於本地嘅社交距離措施，有冇一啲放寬嘅空間嘅？嗱，而家啲社交距離措施，譬如講緊啊限聚令啦，仲有就是一些在食肆、晚市方面又有限時，食店入面坐的人數有限制，對食店的職員本身都要做一些的措施，要定期做一些檢測等等的，這些會不會都有機會可以放寬呢？你自己怎麼看呢？打來1872311 1872311，如果真的放寬的話，這些誘因又會不會令到你去接種疫苗呢？都可以打來講一下的，1872311 1872311。電話旁邊有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醫生，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曾其恩医生。我想讲咧，特首林郑月娥讲嗰个嘅说法之前咧，先揾你讲一讲先，因为大家都留意到咧，有一名嘅30几岁嘅男警员咧，就话喺接种咗科兴疫苗两日之后咧，就话验到佢嘅新冠病毒系呈阳性嘅。咁大家都关心啦，呢个同疫苗嘅有效程度有冇关系咧？咁后屘咧又话佢原来喺接种之前嘅5日咧系有接触过一啲确诊者嘅咁。而家卫生防护中心就话相信佢打针之前已经是感染了，你自己估是不是都是类似这样的评估？ 我想其实社会大众要明白一件事呢，我们现在在香港有的那两只疫苗呢，其实分别都是要接种两次之后呢才得到他讲的第三期临床那个数据的，或者那个疫苗的有效性的。所以变成你如果只是接种了一针之后呢， 其實你的保護性咧係未達至到佢第三期臨床數據所講出嗰個疫苗嘅有效性。 嗯， 咁因為大家都知道，通常喺我哋基礎疫苗嗰個原理嗰度咧，通常咧接種咗第一針之後咧，我哋嘅身體嘅反應咧，通常要去到第十日至第十四日咧。然後先至激活到我哋嗰個嘅免疫細胞製造到相關嘅抗體。 嗯， 咁隨住時間過咧，咁佢會慢慢降低。咁我哋點解要接種第二劑？最主要咧就係要再喚醒我哋嘅免疫系統咧，去製造多啲嘅免疫細胞同埋抗體咧，係去等佢達至一度較高嘅水平。同埋嗰個水平咧可以維持耐啲，咁所以變咗奉勸各位咧，就係唔好諗住淨係接種第一劑咧，我就已經可以鬆懈啊，約人出街啊，或者周圍去啊，即係做各式各樣嘅嘢啦，就疏於防範同埋唔注意個人衞生。啊，的而且確係咧，就係有機會就係依位人士咧，佢可能係接種疫苗之前，可能已經接觸咗病毒。或者佢接種咗疫苗之後，佢疏於防範，佢又有機會除低口罩去同其他人傾偈或者食嘢嘅時候感染都得。不過因為你而家即係好難就咁去界定佢究竟係屬於前者定後者。但係我諗都係奉勸各位市民咧。就即係一定要小心咯嚇。 嗯，頭先你提到話，即係可能接種完疫苗之後十至十四日就有一個嘅保護作用啦。但係一般嚟講，譬如兩三日會唔會已經有保護作用出現㗎？有冇呢啲可以發揮到嘅？ 未有嘅嚇。咁、通常我哋講緊十至十四日，佢身體然後開始釋出即係一啲即係刺激到我哋嘅免疫細胞開始去提高，同埋我哋嘅抗體水平開始提高。咁但係問題係開始提高咧，但係問題未去到一個我哋認為係足夠去即係預防到我哋即係受感染嘅。咁所以大家市民一定要留意一部分。 嗯，如果一個人確診咗啦，之後先至接種疫苗，喺佢哋嘅病徵啊，或者發病時間啊、發病程度啊、傳染力等等，有冇啲唔同嘅？ 嗱，依方面嘅數據咧，我相信就未能夠有好多講出。究竟接種疫苗係可以點影響到即係、就是、一啲人士佢同時間係接種之前咧已經感染咗。咁但係我哋有一樣嘢好肯定咧，就係、是、接種疫苗咧就唔係愛嚟咧去醫治得到你啱啱感染嘅即係、就是、病毒感染嘅。 嗯， 即係尤其是講緊新冠，就唔係愛嚟做一個醫治嘅方案。 嗯，但係總之今次嘅個案就同嗰個疫苗嘅效力，暫時係咪都冇睇到一個直接關係咧？ 我諗相信就一定係即係兩樣嘢互不相干啦。 另外咧就講見到話特首林鄭月娥就都講到咧，尋日喺立法會一個説法就話相信咧要有啲誘因先至令到市民更加係踴躍咁接種。咁啊提到其中就話討論一下啦，即係本地嘅社交距離措施係咪有空間可以放寬嘅咁？你覺得打咗疫苗同放寬即係本地嘅社交距離措施，兩樣嘢係咪可以掛鈎咧？因為頭先你都話即係大家都要注意翻，可能打咗疫苗都有啲嘢繼續留意啊嘛，冇即係諗住可以好放心啊出街等等咁。你點睇而家呢個説法咧？又 嗱，我諗的而且確咧，接種新冠病毒疫苗咧，係我哋短中長期一個其中一種嘅抗疫嘅政策啦。咁我諗市民一定要認清楚。因為似乎而家我哋喺現行有嘅，無論係即係檢測啊、強制檢測啊，或者係做緊嘅社交距離啊，等等所有嘅措施咧，其實都似乎未能夠即係壓抑到我哋即係枕住都有一啲嘅爆發。譬如我哋講緊最近嘅健身中心或者一啲學校嘅爆發啦，咁樣。咁所以我希望大家市民要認清。就係、是、話我哋要有再多一啲嘅措施，或者多一啲嘅彈藥，即、就、係、是、彈藥嘅意思就即係疫苗接種咧，去幫助我哋依個社區依、這個地方係可以達至到一個群體免疫。嗱、咁所以變咗咧，就我哋依個群體免疫咧，一定係短時間之內咧，希望可以達至得到嘅。因為只有咁嘅時候咧，先至可以將個疫情咧再繼續係即係降低啊等等。至於能唔能夠放寬咗一啲相關嘅社交距離啊或者抗疫嘅措施咧， 我諗個大前提底下就係政府要有足夠嘅疫苗嘅俾香港市民選擇。 嗯， 即係譬如我哋而家可能有兩隻啦，咁會唔會嚟緊會有第三隻或者第四隻品牌嘅疫苗可以到港呢？是增加市民佢嗰、那個即係選擇性呢，啊咁呢個我覺得都係需要嘅，所以希望呢政府有關方面呢積極係去同其他各大藥廠呢去聯絡，啊無論係即係譬如而家講緊有第三期臨床數據嘅疫苗啦，或者其他國家已經即係緊急批准使用嘅疫苗呢，其實我哋都覺得可以納入係去我一啲相關嘅對象，我哋去諗嘅。但如果我哋有足夠嘅即係候選名單嘅疫苗係嚟到香港，咁嘅時候即係話供應充足嘅情況下咧，市民有多啲選擇咧，咁的而且確可能個誘因咧係令到佢哋接種去會多啲嘅。嗱，譬如因為有啲嘅疫苗咧，佢只不過係接種需要一劑嘅啫，唔需要接種兩劑，即係起碼唔使隔兩次。嗱，咁你對於市民嚟講咧？就又覺得係幾好喎，係咪先？嗱，咁依個又會大大增加咗市民接種嘅意欲。好啦，至於你話需唔需要即係容許即係譬如接種咗之後先通關？嗱，依個咧就唔係由我哋自己決定的，依個係由對家決定的。譬如我諗國內其中一笪地方係可以即係同國家去傾啦。另外就係可以同周邊國家去傾，就係話我哋需唔需要行一啲叫疫苗護照啦。即係話你接種咗之後，你唔需要即係強制做檢疫，即係服一個特定嘅時間。咁依啲其實就要靠商經局啊或者其他部門咧去做功夫啦，去等即係我哋知道哦，原來接種咗疫苗之後，唔係淨係即係對抗我哋自己本身香港嘅疫情，對於自身嗰、那個即係經濟嘅即係平常日常嘅商業往來啊，都會有幫助。咁佢哋咪又會接種。好啦，至於你話譬如日常嘅生活，日常嘅生活呢譬如你講食肆，譬如食肆嘅員工如果係接種曬嘅，咁呢個對於嗰間食肆佢個品牌，對於市民嚟講就會放心啦，係咪？咁即係變咗又可能會唔會話，因為啊你嘅員工接種曬，市民係放心去嗰度幫襯。咁嘅時候，咁你對你自己嗰個生意可能有好處咯。咁、 okay. 我諗有依啲嘅因素可以去諗、 但科學上咧，我想知道係咪話即係需要全部譬如香港市民有幾多嘅比例嘅人打咗就可以真係放寬啲社交距離措施？呢、這個係得唔得嘅咧？或者定係而家可能得百分之幾個即係幾個百分點嘅人啦，係打咗疫苗嘅，淨係佢哋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呢、這個喺個傳染病嗰個角度考慮啊，科学上呢一个有即容唔容许嘅咧，个风险上又点睇咧？呢个 嗱，我自己咧就觉得就系有啲个行业可以复业，但系问题你话个社交距离可唔可以放宽咧？譬如相隔几远，为之一台啊，每台有几多人数咧？嗱，呢个我相信就要有待我哋嘅疫情系咪真系能够受控之后咧，然后先至再作决定。嗱，因為你見我一路我都冇講話，即係譬如話你接種咗疫苗，譬如講緊即係啲員工接種咗疫苗，或者啲客人接種咗疫苗，咁啲員工就唔需要話每兩個禮拜去做一次檢測，即係我覺得就兩樣嘢嚟嘅，即係我唔會講話啊，你如果員工接種咗疫苗之後咧，你嗰個食肆啊或者等等嘅地方咧，你嘅抽風系統就每小時唔需要達至到起碼六轉。執海專員咧就唔需要繼續實行，即係我唔會講呢啲嘢。但係問題我就覺得就係呢個係一個觀感上令到一啲消費者咧覺得你如果譬如嗰間店鋪有呢啲咁嘅情況做咗的話咧、你係大大提高咗市民去你幫襯你嗰笪地方。但係唔代表你而家嗰啲抗疫政策可以。即係有所放寬啊，等等咯。 咁使唔使話先話？譬如定到，我見有啲專家講話，譬如七八成人都打咗疫苗，咁有啲可以放寬。譬如接種疫苗之後，係咪可以去院舍啊、醫院探訪啊呢一類，算唔算低風險啲咧？呢一啲嘅社交距離措施放寬又得唔得咧？ 嗱，而家的而且確就係話，如果你譬如接種咗疫苗之後，你去有啲嘅地方咧，可能 係可以有所放寬都未定嘅。譬如我哋講緊就係話你譬如你接種咗疫苗，你可能可以即係去一啲安老院舍去做探訪，即係譬如探親， 嗯、 或者你譬如有冇機會可以進入到醫院咧等等。嗱、嗯，咁呢啲我覺得係可以諗嘅。咁所以變咗有一啲呢啲相關嘅做法咧，係可以即係。希望即係市民咧，係增加佢哋嘅意欲去接種疫苗。 嗯，好，我同阿曾其恩醫生傾到呢度，多謝你。曾其恩醫生咧就係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嚟嘅，同我哋講到咧，即係而家即係係咪可以即係接種多啲疫苗，就社交距離措施可以放寬咧，有一個咁嘅討論啊，講咗佢嘅睇法啊。咁啊，繼續咧都請一位嘉賓，因為見到咧之前咧一啲疫苗初預約嗰陣咧，就見到嗰個運作上面好多老人家都去好踴躍去預約啦，亦都見到有啲人就話唔識預約，見到有啲嘅社區組織咧都幫手去做嘅。嗱，過咗差唔多成一個月啦，見到啲老人家預約嘅情況係點咧？疫苗嘅資訊去到老人家嘅嗰邊咧，又清唔清楚咧？咁啊，請一位嘉賓啊，有社區組織協會幹事連偉橋啊，早晨。 早晨，小樂文。 早晨，連偉橋，我想問一下，而家係咪你哋都繼續仲有幫啲老人家去預約系統嗰度預約啲疫苗咁樣噶？仲有冇做噶呢個？ 有啊，但系而家个情况就同一开始有啲唔同啊！一开始就系即系大家都好想接种啦，咁都好多查询啊，同埋我哋即系都帮好多长者预约。但系而家调翻转就一半一半啦，即系有一半嘅长者咧就反而打嚟就想取消翻之前个预约，因为可能见到有啲事故发生啊，又担心自己个身体适唔适合打啊咁样，咁变咗而家都有一个取消潮喺度啦。 嗯。但係同本身，譬如即係係咪少咗長者嚟同，即係唔係淨係預約系統可以約啦，佢哋可以去診所嗰度打都得噶嘛？呢個有冇關係嘅呢個？ 都係嘅，即係一開始嘅時候個途徑好窄嘅，咁只可以透過網上預約啦，尤其是一開始嗰幾日。咁之後開始有私家診所都可以幫手打嘅時候，就多咗渠道，同埋即係亦都係長者中心亦都開始收到信息話要幫長者預約啊咁樣。咁變咗多咗渠道嘅時候就冇咁擠擁嘅。 嗯，嗱，有冇啲即係長者或者觀眾聽眾咧，都呢段時間咧都有預約呢一個嘅疫苗去打嘅咧？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講下你嘅睇法，或者會唔會都有揾個人幫手嘅咧？講下你嘅經驗啊！1872311，繼續同連偉橋傾啦。咁你以你所知，頭先你話即係一半一半啦，有一啲長者亦都想取消預約咗，都想取消佢哋之前即係揾你幫手嗰啲預約啦。係咁，佢哋係咪都清楚自己嗰啲風險，或者而家即係疫苗嗰啲嘅資料？資訊咧對佢哋嚟講，佢哋清唔清晰嘅咧，分唔分到邊啲疫苗唔同嘅風險啊等等嘅咧？ 我諗其實都唔係咁容易啊，因為首先即係啲資訊有時都有啲矛盾啦。咁即係到底打邊只好啲？咁好多長者都會問我哋，或者打唔打好啊咁樣。咁可能即係科學上都未有好權威嘅意見。咁到底邊只好啲咧？尤其是長者。咁另外就係對自己身體狀況嗰個了解啦，因為其實長者就七成都有長期病嘅，咁如果話即係連政府預約嘅網都話長期病係慎用，咁到底佢嗰、那個即係長期病係受控未咧？咁好多長者都冇呢個醫學嘅即係判斷嘅能力啦，咁尤其是可能喺接種中心打嘅，咁雖然可能有醫生駐場，但係未必會俾到個人嘅意見佢。咁另外就算喺私家診所，咁但係好多長者可能佢個病歷醫健通嘅，或者醫生冇裝啦，或者佢自己冇參加啦，咁都未必睇到個病歷。咁都係因為即係可能香港個基層醫療都發展得未夠好，咁好多病歷又冇互通，又冇家庭醫生。咁要問返喂我呢個狀況係適唔適合打呢，咁都好難揾到個醫學嘅意見。咁甚至我哋試過有啲長者可能過兩日要打疫苗啦，咁佢好想揾到個醫學意見嘅時候，又冇家庭醫生，咁想甚至去衝急症室問一問醫生添。 咁佢哋頭先會唔會話，即係就算冇醫健通嗰啲即係可能去私家診所嗰度去問佢哋會唔會多唔多去咁做咧？定係自己判斷覺得我而家病情應該都受控咧，就去打咁？通常會係點樣做 咧？其實都好難判斷嘅，尤其是即係都譬如有啲想取消嘅長者，可能睇到新聞話有某啲病嘅，有糖尿嘅，有高血壓嘅長者打咗有事故喎，咁就會開始驚啦。咁我都有呢個病，會唔會即係我都有事咧？ 咁所以就會好想揾到個醫療意見咯。其實都係想打嘅，咁但係都揾個醫療意見好難咯。咁我哋都即係希望佢去到即係可能取消咗接種中心嗰預約之後，會去翻診所嗰度問一問醫生。咁其實希望除咗私家診所之外，因為大部分嘅長期病患尤其是基層長者啦，都係喺公立醫院門診或者係專科嗰度覆診。咁如果嗰度譬如覆診嘅時候又可以有啲意見俾佢，到底我適唔適合打呢，咁可能都會釋除到啲疑慮囉。 頭先你話有啲衝急症室添啊，直情 係啊，因為真係好難揾到個醫生去睇到個病歷，咁尤其是可能佢長期喺公立醫院覆診嘅，咁又冇病歷互通，咁私家診所又未必問到，咁啊只有去接觸到公立醫院嘅醫生先至俾到意見佢，咁但係佢可能又未去到覆診，咁變咗就唯有用呢個方法咯。 明白，多謝阿連馬橋同你傾到呢度啊。連馬橋咧就係社區組織協會嘅幹事，講到佢之前咧接觸一啲嘅長者啦、啲老人家啦，都幫佢哋做一啲預約接種疫苗嘅工作咁。不過佢就話近排都有一啲情況，就係啲老人家都擔心，反而係取消翻嘅咁。你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講下你睇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铜锣湾告示打道海工大厦和海都大厦在上午大约八点完成强制检测行动，截至凌晨一点，大约63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一名居民需要重新采样。自上週大約八點起，受限區域內已經檢測人士，如果能夠出示陰性檢測結果電話短信或者佩戴手環證明已經接受強制檢測，在提供個人資料之後可以經由指定出口離開。政府人員在受限區域內到訪大約250户，當中大約60户沒有人應門，包括一些確診個案和可能已經接受隔離的住戶，部分單位亦都可能是空置，當局會跟進。西營盤德輔道西君益大廈第三期上午大約7點完成強制檢測行動，截至凌晨2點大約1800名居民接受檢測，當中沒有發現確診個案。自上午大約7點起，受限區域內已經進行檢測的人士，如果能夠出示陰性檢測結果電話短信或者佩戴手環以證明接受強制檢測，可以在向人員提供個人資料之後經由指定出口離開。政府在受限區域內派員到訪大約775户，當中大約70户沒有人應門，包括一些確診個案和可能已經接受隔離的住戶，亦都有可能部分單位是空置，會採取措施跟進。警方昨晚展開打擊毒品快餐車行動，在土瓜灣拘捕一名涉嫌販毒的34歲本地男子，現正被扣留調查。行動之中檢獲總市值大約128,000元的毒品。九龍城警區特別職務隊人員在下鄉道截查一名形跡可疑的男子，在他的車輛檢獲大約137克懷疑冰毒，大約71克懷疑氯胺酮和一個電子榜。初步調查顯示有關毒品供應西九龍區內的娛樂場所。世界衛生組織表示仍然建議接種阿斯利康的新冠疫苗。世衛表示接種新冠疫苗不會減少其他原因導致的疾病或者死亡，在大規模的接種就可能出現潛在的不良事件，發出訊息是慣例，但是不一定意味相關事件和疫苗接種有關。聲明又說世衛仍在評估阿斯利康新冠疫苗的最新安全數據，一旦完成評估，立即向公眾通報。

美国亚特兰大枪击案八人死亡，疑凶声称非针对亚裔。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翻嚟千禧年代，而家咧就想同大家讲系有关于电动车。财政预算案上个月发表嗰阵咧，都提到啦，环境局会发表咧有关于香港电动车普及化嘅路线图，有啲建议噶。寻日就公布咗，就话建议2035年或者以前咧就可以停止咧新登记嘅燃油私家车啦。咁另外咧，亦都会政府会推动一啲充电设施嘅普及。咁仲有咧，都会计划喺2025年起咧，喺政府嘅停车场咧会征收一啲嘅充电费。咁亦都可以希望咧，係有助推動充電服務嘅市場化。但而家電動車嗰啲配套做成點咧，都歡迎你打嚟1872311 1872311講下嘅。定咗呢啲目標啦，有咗路線圖啦，去到2035年話希望即係唔再登記燃油私家車啦，係咪夠配套俾市民嘅咧？如果用電動車嘅話，你又點睇？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講下嘅。電話旁邊有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早晨。 早晨，蘇樂文。 早晨，局长，讲下简单讲下呢、這个普及路线图嘅重点先，简单讲下唔该。 我相信大家咧，喺疫情期间咧都更加注重健康嘅， 嗯， 同埋环保。咁所以呢个电动车普及化路线图咧，我相信呢个都系大势所趋，亦都系大家睇到个方向嘅。即系今次咧，政府就系整合咗，即系话既有嘅措施，同埋有新增嘅措施，俾到大家咧一个清晰嘅一个路向嘅。嗱，当中咧有几个重点嘅。第一就是私家車，因為佢佔嘅碳排放量咧，喺相對本港嚟講係高嘅，所以咧佢都係嗰、那個車嘅供應係越嚟越多，所以咧就係、是、先行咧係推展啊電動車普及化喺私家車嗰個範疇嘅。 嗯， 大家理解啦，咁嗰個充電配套咧係大家好關注嘅，所以我哋都逐步去提升。嗱，呢度講幾個例子，第一就係話喺呢個新起嘅住宅樓，過去已經有一個鼓勵措施去起嘅時候咧。做到佢係我哋英文叫 EV ready， 已經係有個基礎設施嘅啦。咁嗰度咧，我哋預計咧喺嚟緊幾年間啊，會有超過60000個呢啲相關車位咧係咁樣嘅。 嗯， 同時間現有嘅住宅樓係挑戰嚟嘅，挑戰有兩方面嘅，我覺得一方面就係話，啲人懷疑，夠唔夠呢個電力咧？第二咧就係嗰、那個業委會或者係個物管嘅態度。所以我哋咧就喺上年咧底咧就推出咗。呢、这個20億嘅 EV 屋苑充電池計劃，嗱反應係好正面嘅嚇。咁最新嘅數據，234個屋苑咧已經正式申請。但我睇翻啲數據咧，其實咧佢哋全部都係通過到兩電嗰個電力測試嘅，基本上佢哋係夠電用嘅。同埋咧，我哋理解呢有幾百個屋苑咧都已經係俾兩電驗咗身，基本上咧電力都係充足嘅。所以我睇到咧，其實咧嗰、那個。業委會或者物管嘅態度咧，係緊要過嗰個電力嘅。咁、我哋咧睇到而家申請咗嘅，都有超過60000個相關車位嘅啦。所以我哋預計啊，經過唔同嘅措施之後咧，喺幾年間，全香港依啲嘅車位咧，150000以上咧，係應該都係一個保守嘅估計嚟嘅。 嗯。 跟住咧，我哋覺得啦，有啲啊都係要用公共嘅充電嘅，所以我哋咧喺向前看咧，都會係喺政府停車場同埋鼓勵呢個市場化咧。都有至少有5000個相關嘅車位咧，係有中速或者甚至高嘅一啲嘅充電嘅配套俾個私家車。 嗯， 咁你嗰幾個嘅補充啦，就商用車都係要做嘅。咁我哋所以今次咧，已經整合咗啦，唔同嘅專項試驗啊，各類嘅呢啲嘅商用車或者公共嘅交通工具，單層巴士、雙層巴士、的士、小巴、貨車，甚至其他車輛，例如而家外賣多咗嘅一啲嘅電單車，我哋都會喺幾年間咧。有一啲專項嘅試驗，攞到經驗咧，就可以繼續向前看嘅。仲有其他啦，就例如話係依一個嘅人才點樣維修嘅服務，以至電池嘅回收，跟住政府點樣更加有前瞻，能夠係睇到好多嘅新能源車輛啊，其他嘅未來咧，我哋都會係全線去推展嘅。再講多一樣咧，就係政府咧都有個新措施喺個藍圖裏邊嘅，就係話經過過去嘅經驗，我哋睇到政府。一般用嘅中小型嘅私家車咧，個車種相對成熟噶啦，我哋睇到我哋政府啲司機咧，個反應都係好正面嘅嚇。咁所以咧，我哋咧定咗個新嘅內部嘅指引啦，環保採購基本上向前看，如果要買新嘅呢啲中小型私家車或者換嘅話咧，基本上係要以電動車為本，而且我哋推動咧相關嘅公營機構都係參考政府新嘅環保採購嘅措施嘅。 剛才啊，局長講到有關於充電網絡方面啊，2025年嘅目標咧就希望有超過150,000嘅私人車位有充電設施啦。咁另外都提到一個計劃叫做 EV 屋苑充電二嘅資助計劃啦。咁200多個屋苑申請60,000多個單車位涉及。而家呢一個嗰個計劃嗰啲錢咧，20億咧係咪用曬㗎啦？即係呢60,000個名額係咪用曬㗎？會唔會再加㗎？如果係要去到150,000， 我哋嗰個估計咧就3年內。就是60,000個車位嘅，咁當時嘅估算咧就係話，聽到坊間有啲嘅回應就話，係咪有啲屋苑要係提升佢嗰個供電系統咧？因為嗰度咧就會牽涉嘅錢咧就會多少少嘅。咁但係睇翻頭先講咗啦，而家嗰200多個政策申請咧，基本上係唔需要嚇、去提升嗰個供電嗰個裝置嘅，所以我哋咧應該咧係有多少錢係能夠係資助更加多嘅屋苑。去參與，所以60,000咧，睇翻而家當刻嘅一個估算咧，係相對保守嘅，可以更加多。不過咧，始終20億咧都係一個而家擺喺台面嘅錢啦。而個計劃咧都係先到先得嘅，所以我鼓勵咧多啲屋苑嚇、就係即係持一個正面態度咧，係方便佢自己屋苑嘅車主業主咧，係盡快提升佢屋苑嘅車位。 即係但係透過計劃可以去到幾多個車位可以做到一個充電設施咧？因為而家你2025年就話希望有15個私人車位可以有呢一樣嘢嘛， 15萬 個私人車位有一個充電設施嘛，有個目標嘛。咁呢一個計劃會唔會話即係除咗個60,000個之外，希望可以幫到幾多個車位去改裝啊？咁 俾個概念先啦。而家香港啊，經過即係過去10年到。嘅大家嘅努力咧，全香港而家得10,000+呢啲電動私家車嘅啫，係嘛？所以咧，頭先講緊100,000+嘅一個咁嘅車位有基礎充電設施咧，係一個唔錯嘅一個基礎先，所以我哋第一步就係話善用而家20億一個屋苑充電二計劃嚇、去做呢樣嘢。咁我理解咧，都有成幾百個屋苑咧已經係通過咗兩電嗰個所謂電力嘅驗身咧，準備申請嘅。所以咧，我依度咧都係一個好嘅勢頭。我哋都同阿財政司司長講嘅，即係依個環保嘅大勢所趨。 Okay. 所以咧，我哋而家善用咗而家嘅現有資源先。 另外咧，有啲公共充電設施方面，我就見到話有啲地方咧係唔係好平均嘅、哦，就話而家全港有3,000多個公共充電設施啦。集中得最多喺觀塘咁，最少就喺大埔咁。嚟緊會唔會都喺一啲小嘅地方會裝多啲充電設施，令到嗰個普及程度更加容易咧？ 我諗呢度都要講清楚個理念先，因為咧始終香港嘅車位咧整體嚟講都係有相對有限嘅，咁所以咧點樣最方便最好咧，應該就喺自己住嘅地方啊，同埋喺工作嘅地方嗰度提升佢，所以個難度正正俾咗一個好清楚嘅信息，大家啦啊，業主啊、物管等等，大家一齊咧係令到呢啲嘅轉型咧係加快嘅步伐，令到大家咧充電更加容易。譬如你用開咗呢個電動車嘅話咧，如果喺住或者翻工嘅地方有充電咧。基本上唔需要喺街道咧去補電嘅，因為而家嗰啲電動車咧已經係即係一日千里嚇，續航力咧相對高嘅。但始終有啲人咧係唔能夠喺佢工作住或者住嘅地方有咧，就要用公共嘅設施啦。所以政府會加強去做，先講咗啦。我哋透過我哋政府嘅停車場，加埋一啲嘅市場嘅力量，係預計幾年間啊都有至少5,000個或以上啊，呢基本上係以中速為本嘅以上嘅呢個公共充電設施。咁咧就我哋同時間講到啦，呢個都要開始市場化嘅，因為咧始終一個活化個市場嘅力量，所以我哋話都可以參考外地嘅一啲嘅經驗，就係話咧以一個嘅收費嘅或者一個基礎，主要呢個係會活化嗰個私人市場，提供更加多嘅充電嘅公共設施咧。俾廣大市民嘅， 所以我就話頭先，即係而家3,000多個，你話去到2025年有5,000個嘅公共充電設施啊嘛，咁會唔會就係話多咗呢啲集中喺啲過往比較少嘅地方？我想問下嗰個方向係咪咁？ 嗱，當然啦，嗰個分佈咧，其實你講停車位，其實喺全香港嚟講都未必係好平均嘅， okay, 有唔同嗰個因素。但正正呢個我哋係睇到一樣嘢，如果係普及化、主流化嘅時候。有供就會有求，有求就會有供，等等呢個係嗰個活嘅力量咧，係令到啲嘢咧係可以向前行嘅。 OK， 嗱，另外見到啦，政府都話喺2025年咧，喺一啲政府停車場咧收一啲充電費啊。呢、這個理念係咩咧？如果想多啲人用電動車，唔係應該即係免費呢啲設施吸引多啲人用咩？我見到有啲汽車團體都批評話，咁樣反而係拖慢咗即係電動車嗰個發展步伐。 嗱，其實咧呢度咧好多嘢係見仁見智嘅，譬如有啲車主。 佢覺得啊，而家出去充電係免費嘅，就算屋苑佢有個機遇，有個空間，有個供電，佢都唔喺自己屋苑嗰度去充電，因為前面出面係免費嘅一個午餐咁樣嚇。這個理念咧，對香港宏觀長遠嚟睇咧，係唔係最健康嘅 嚇、 所以咧，依、這個收費其實都唔會係高嘅，因為始終而家個電力每度電去作為電動車充電咧，其實一個令到市場化嘅一個做法。如果你唔收費嘅話，咁呢個整體嘅市場點樣能夠係即係自己活起嚟咧？咁樣，所以依個係一個咁樣嘅理念咧，令到更加多嘅而家好多商場或者其他私人嘅一啲物業啊，佢有公共充電嘅一公共嘅泊位嘅，點樣能夠令到佢都參與依一個嘅電動車普及化咧？依、這個正正係個理念所在。 嗱，今次亦都要講到話，即係將啲油站啊、加氣站嗰啲咧，係一個中期措施，喺五至十年內咧，會陸續將油站轉為一啲快速嘅充電站嘅。呢、這個有冇難度呢？因為我見到係咪話而家喺法例上咧，即係一啲營運者都唔可以轉售電力，咁未來呢一個會唔會都係難度之一嚟嘅呢個？ 基本上呢個唔係個大問題嚟嘅，我哋都即係有啲收到一啲嘅即係查詢呢方面，基本上我哋同其他相關部門咧，呢、這個係可以處理嘅一個事件嚟嘅，呢、這個唔係太大嘅問題。但係我諗最緊要就係話你講到呢個油站啊等等咧。嗰、那個因為香港好多時嘅油站咧都係相對細嘅嚇，而且都係一啲坐落喺一啲嘅地點咧，個交通都係比較繁忙嘅嚇。咁、咧就而且而家你話快叉都好啦，都係一段時間嘅。咁、所以變咗咧，依、這個唔會係一個好短期嘅措施，要幾方面配合嘅，即係話個充電時間嚇、會要與時並進嘅嚇。咁、另外嗰、那個入油入氣嗰、那個需求。是每慢慢會放緩的時候、就可以在一些適當的地點大一點的站、是開始有一個的轉型，這裡我們都跟、不同的、香港的油公司、其實在過去一段時間都有談這些類似的問題、在外國都有這樣的經驗、但是這一個不是會是在很短期去做的事，但是要開始研究、因為呢大家明白香港呢都要善用這些不同的機遇呢是、滿足不同人的一個充電的訴求。 就是对大嗰啲站都做先啦。但头先我都想问一下阿局长咧，头先都讲到话2025年嘅目标，超过150,000个私人车位有充电设施咧。但睇翻啲车厂咧，都相计话2030年咧就即系全面系生产电动车噶啦，即系车厂都唔出嗰啲燃油车咁样。咁2025年我哋先得15个私人车位，嗰啲充电配套上面嗰个目标会唔会唔够进取咧？又 嗱咁讲，而家有个别。嘅車廠佢講咗啦，就係話十年內淨係會出純電動車，呢個暫時嚟講都係全球嚟講都係少數嚇。咁、但係咧，我諗即係話呢個趨勢咧係變化得好快嘅，大家都未必能夠預計嘅嚇、所以我哋講咗2035年或以前咧停售呢啲嘅傳統嘅私家車咧，其實都係一個喺世界嚟講啊，都係一個中間嘅一個定位咁樣。咁但我哋都講咗啦，依、這個我哋嘅藍圖咧，會係大約五年一檢嘅嚇，呢啲嘅時間都有空間，都會係提前。但我諗想個大家理解嘅圖像就係話，而家香港其實喺全亞洲大城市嚟講，依、這個電動車普及化咧係行得好前嘅嚇，因為現有措施都係唔錯嘅，每八部新落地嘅私家車就有一部係電動車，所以大家想像啊，譬如話嚟緊啊，就會由八部變咗六部裏邊有一部係。電動車啦，跟住就係四部一部兩部一部，所以呢個進程究竟係幾快幾慢呢？有幾個唔同嘅因素嘅，譬如有啲嘅朋友話：，我用開邊個品牌嘅私家車嘅，我想等佢有一個電動車嘅供應，我先換咁樣。但係嗰個車廠咧，暫時嚟講，我睇到係未來幾年間就會有咁嘅供應啦，又開始有咁嘅供應啦。所以咧，而家呢個係一個咁樣嘅步伐咧，係慢慢向前行嘅。但我哋同時間，我哋就話呢、這個。藍圖是一個活的文件來的，而怎樣增加那個充電呢，政府會積極去做，同時間怎樣活化整體我們的私人市場參與、okay. 就是關鍵所在。 我剛才講的就是2025年目標有超過150,000個的私人車位有充電設施，跟局長都談到這裡，多謝你講到有關於謝謝電動車路線圖的、最新情況。剛才談過的就是環境局局長黃錦星的另外一個呢交通的議題，都想跟大家講一下。昨天跟大家討論過有關於政府就是批准了城巴、新巴、九巴、新大嶼山巴士加價的申請，平均的加幅就是介乎 8.5% 去到 12%。 四間巴士公司下個月四號就開始係有個新嘅票價係推嘅咯，其中城巴同新巴咧，頭先講到就係最高個加幅嘅平均加價12%。嗱咁啊，見到有其他嘅交通工具嘅業界咧，都話想即係快啲可以落實到加價。疫情之下，佢哋客少咗啦，生意少咗啦，咁但係同時都見到啲市民咧，見到話見到巴士加價咧，佢哋都有啲不同嘅聲音啊、批評啊咁。咁啊，請一位嘉賓咧，都同我哋講下而家究竟加價係咪合適咧？或者加價對佢嘅嗰個嘅業界嚟講幫到幾多咧？咁有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理事長周國強，早晨。 早晨啊，蕭主持。 早晨，周國強。係啊，頭先都講到話係咪話的士嗰度咧都會其實之前係已經入咗加價噶啦嗰個申請，但係因為我見咧就比較耐嘅，2018年就入咗一次，係咪上年又有啲修訂咁？究竟而家你哋嗰個加價嗰個方案係點嘅？ 其實2018年的時候呢已經申請了的士加價的了，咁同之前的距離呢到而家呢差不多4年的了。咁再之前那次申請加價呢亦都要申請了3年呢先批到，在上4年前先申請到加價。咁其實呢政府同我哋呢都有咗個共識呢，大家都有個顧問報告出咗啦，其實的士的收費滯後咗收費同基本的收費呢滯後咗20%。咁但係最主要呢近呢年幾啦，你都知道啦，保險業呢由20000多元嘅保費呢就加到40000多元啦，維修保養費同埋個車殼呢就購買一架日本車嘅豐田嘅車殼呢就24000加到32000。咁我哋做營運商嘅話呢其實根本白受根根啦。咁最主要呢就係話近呢幾年嘅最低工資嘅不斷去增加嘅話咧，即係我哋做車主或者車商嘅話咧，就差唔多要減租嚟補貼維持啲司機嘅收入咧，等佢哋唔好轉行。咁而家的士嘅平均嘅入職年齡咧超過咗60歲噶啦。咁如果政府嘅今次可以真係幫到我哋加咗價之外咧，就係其實係希望可以提升一啲咧新入行嘅人手咧入翻我哋呢行，如果唔係真係。有車冇人揸。 即係而家你哋都係用翻2018年嗰個方案係咪？即係咁同你同衞生同運輸署方面係傾成點㗎？係咪話真係都有個時間表同你哋講話大概幾時會即係落實呢一個新嘅加價嗰個申請？ 佢確實嘅時間表係冇，但係咧其實喺上年嘅8月份咧，其實我見過佢哋嘅首席嘅運輸主任啦，咁其實佢哋都話。審視緊我哋咧，即係重新審視緊我哋嘅加價嘅申請。咁啊，礙於疫情啦，同埋社會嘅因素啦，疫情同埋社會運動啦，咁佢驚市民咧嘅嗰個承受力冇咁大，咁可能會有啲收幅。咁其實喺之前我哋見到今次巴士真係批准咗加價嘅話咧，咁其實即係我估我哋的士加價嘅機會咧，應該都有望落實嘅，因為。其實大家都拖咗太耐啦，真係。 但你頭先講到話啲司機啊，的士司機係咪少咗，即係離開咗呢一行，少咗幾多啊？你見到？ 我諗由退休或者唔做，或者疫情擔心自己唔做嘅話咧，其實司機流失咗有4%至5% 到咯。 因為今次 有部分嘅就應該坦白講啊，亦都係政府打擊不力嘅，因為其實好似 Uber 白牌車啊，使用白牌車嗰度咧。其實一直都是話樓梯響啦，或者會修例啊， okay. 但係到而家我哋都未見到。但係就即係幾把刀咁樣插住喺我哋個行業身上啦。其實我哋都好辛苦，但係其實之前做過一啲訪問啦，其實大部分市民都了解到咧，我哋的士營運嘅困難啦，因為其實大家都睇到啫，我哋攞曬啲實質嘅證據啦，保險公司嘅加價，車殼嘅加價，咁其實市民大部分都。有啲同情我哋，知道我哋營運艱難嘅，咁希望咧運輸署今次咧真係會好認真咁樣審視下我哋加嘅申請啦。 就咁睇落期嗰個收費個幅度咧都唔細喎，即係譬如市區的士嚟講咧24蚊加到30蚊，你覺得市民唔會即係喺疫情之下都可能會反而少搭啲，會唔會令到反而生意仲少？譬如作為車主嚟講，更加多前線司機冇生意做，更加多司機少咗，咁你哋車主收車租又少啲咩？ 其實又咁講，因為根據我哋自己內部嘅數據啦，同埋之前就有做過一啲簡單嘅訪問啦、調查報告啦，咁其實咧，我哋如果有30蚊落期嘅話咧，其實我哋相信市民接受到嘅。相反後面啊，嗰啲加幅減低啲咧，唔好話加2毫啊嗰啲， 我哋反而会乐于见到 嘅。嗯，我见到咧，你哋之前喺一啲访问度都话咧，如果加价咧获得申请嘅话咧，你哋都会牵头去建议加重一啲司机拒载罚则，同埋提升司机嘅服务质素咁。呢、這个系咪都会继续噶？同埋 冇错，我已经写咗信入去运房局嗰度咧，就建议政府咧加大呢、這个拉呢、這个。黑的啦，拒載啦，哥吊咪標啦，司機態度唔好啦，同埋亦都希望政府修例咧，就加重刑罰打擊白牌車嘅。呢啲係我哋做商會，同埋我覺得我哋自己做服務市民應該要提供嘅服務。 嗯， 希望大家市民經過蕭主持你呢個節目，帶到個信息俾佢哋。其實我哋的士業係願意改， okay. 願意做好啲嘅。 但係點解加咗價先至話提的士服務提升嘅？ 哦，其實唔係，我哋唔係，我哋一直都有嘅，只不過係政府修例嗰度咧，拖咗年幾兩年咧，都未做啫。 嗯嗯嗯嗯，好啊，咁 唔係話我哋要求加咗價，我哋先會去改， 即係冇兩者冇話先後關係嘅，冇話係。 冇嘅，冇。 O K， 好。好，唔該曬周國強同阿周國強傾到呢度啊。周國強咧就係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理事長嚟嘅。嗱，對於咧而家即係的士行業方面咧，都話希望可以喺疫情之下咧，佢哋少咗生意啦，希望可以加翻啲價。咁啊，加翻啲價嘅時候，亦都可以令到成個行業咧多啲人入翻行咧。你又點睇咧？會唔會你自己都係的士司機啊？或者你自己作為市民，會唔會間唔中都要搭的士咧？歡迎你打嚟1872311，1872311，講下你嘅睇法，我哋咧都會繼續聽你嘅電話嘅。咁轉頭咧，繼續咧係香港電台第一台，繼續係千禧年代。 温22度，相對濕度9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報章摘要， 歡迎收聽報章及社評摘要，為大家主持節目嘅係潘傑平同劉國華。 首先睇信報報導，中央官員完成一連三日喺香港聽取各界人士就人大修改本港選舉制度意見嘅座談會。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總結嘅時候話：從政治光譜嚟講，參與者除咗係來自建制陣營，亦都包括泛民陣營一啲人士。佢提到新嘅選舉委員會獲賦權選出較大比例嘅立法會議員，咁意思就係較功能團體同埋分區直選產生更多議員。咁佢又話，座談會有好多人提出應該取消區議員嘅選委名額，或者起碼大幅削減有關名額。佢會將呢啲意見向人大常委會報告。信報報導， 明報報導，今年年底開幕嘅西九文化區 M Plus 博物館被指有展品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特首林鄭月娥尋日出席立法會接受質詢嘅時候，新民黨議員容海恩指有啲展品散播對國家仇恨。容海恩其向明报点名指有关作品是属于艾薇薇，上中人以中指指向北京天安门广场，有违国安法之嫌。 Empress 博物馆回应的时候说会遵守香港法律，秉持最高的专业操守。日前 Empress 举行传媒预览，馆长华安雅被问到会不会回避展示有关六四反修例或者艾薇薇的作品时，他回应说没问题。明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东区医院一名前线女护士上个月响应政府呼吁，成为首批接种科兴疫苗的医护人员。八日之后，即去到本月初，出现头痛、呕吐同埋低烧。咁期间佢更加系关节肿痛，举步维艰，急需送院治理。事件寻日被揭发之后，当局先至证实涉事嘅女护士正系留医，情况稳定，稍后需要由专家分析。有職員話：事主向同事透露個頭好痛，痛到好似撕裂咁。呢個係《蘋果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港府繼推出院舍接種新冠疫苗嘅先導計劃之後，上個月底再發信邀請全港超過1100间安老院、殘疾人士院舍同護養院參與疫苗接種計劃。但係新冠疫苗開展接種到而家，事故連連，院友嘅接種意欲亦都大受影響。有私營院舍進行的調查指出，不足四分一人願意接種疫苗，即是大約有七成半人拒絕接種或者持觀望態度。《東方日報》報導， 星岛日报报道，海洋公园听日到立法会财委会闯关，申请拨款新一笔的68亿元救亡，推展重生方案。海洋公园主席刘明伟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去年的拨款已经用得所剩无几，预料今年将会用尽，如今极之期待新的拨款支撑公园的营运。刘明伟透露，已经收到本地和海外的餐饮、电竞甚至是室内滑雪场公司有兴趣洽谈合作，但是一切有待拨款才能够成事。星岛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环境局昨日公布香港电动车普及化路线图，目标在2035年之前停止新登记包括混合动力在内的燃油车辆，在2050年实现全港车辆零碳排放。政府将会增加充电设施配套，在2025年之前资助不少于150,000个私人住宅车位配充电基建。有车主就批评份路线图很多都是陈腔滥调，根本没有具体措施提出，很难令他有诱因选用电动车。大公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东方日报的政论说，为了催谷市民打针，港府软硬兼施，特首林郑月娥昨日大开旗票，就说研究接种之后通关和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不脱假大空的本色。政论话，内地早就扬言中港通关的最基本条件是疫情受控，只是港府一直都无法达标，健身群组就是铁证。市民内地为什么要冒险和香港通关，将清零的努力毁于一旦。东方日报政论。 明报社评话，多年来民主派最大的政治资本就是庞大选民支持基础，放弃参选不单止失去体制内的资源和发声平台，更加是放弃运用手上仅有的政治本钱，不应该意气用事。社评话，激进路线已经走进死胡同，民主派必须重新回归到真正的和平、理性、非暴力，才能够重新稳住脚步再上路。明报社评。 文汇报的社评就说，全国人大通过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之后，美国就以决定削弱了香港高度自治为理由，宣布对24名中国内地涉港官员和香港特区官员实施所谓的金融制裁。社评说，美国自己亦都在度做紧改革选举制度，但是就对中国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横加干涉，凸显出美国的双重标准。文汇报社评。 苹果日报评论，全国人大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强行制定违背自己承诺的法规，违背历史潮流和人心所向的决定。香港60%以上的市民大多数都是年轻人，从此都站在中共的对立面，又向台湾展示一国两制的虚伪本质，在国际上成为众矢之的，已经在中共能力控制之外。评论说，局势没有最坏，只有更坏。苹果日报评论。 夜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跟进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啦。加士居道去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出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啦，近住浙江街噶。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东九龙走廊近住浙江街。咁呈祥道来回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都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呈祥道啦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龙尾就喺观景台。咁反方向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明爱医院咧嘅交通意外系未清理好，龙尾咧就喺盈辉台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咁比较挤塞，龙尾就喺盈辉台。咁反方向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咁仲有车龙排到去观景台。咁后少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架山花园对出快线嘅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呢一段咧仲系慢车，排到去钻石山港铁站噶。龙翔道去荃湾北架山花园意外清理好，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钻石山港铁站啦。后少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彩虹村一段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而家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受加士居道意外影响，车龙排到去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彩云村。太子道东去返旺角方向挤塞，龙尾就排到御港湾。亚加路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挤塞，龙尾喺窝打老道。喺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都係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转返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呢慢车，龙尾就喺白石角对出。咁提一提你啦，由于配合强制检测安排，喺港岛区啦，干诺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君益大厦第三期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咁另外介乎告士打道同埋谢斐道嘅一段景隆街啦，都系封闭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香港合资格院校修读全日制和经本地评审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合资格的学生可以获得教育局提供免入息审查的资助。在2021-22 学年最高资助金额是33,100元。如果你想了解多些有关资助计划的详情，可以输入关键词 NMTSS 搜寻这个资助计划的网页。 开心其实好简单， 开心日报林超荣， 大家好。要开心好简单，能够帮人完成梦想，例如你介绍个年轻人入到行写到剧本，仲出埋粮拍埋电影得埋奖，哇嗰份喜悦啊，好开心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 听开心日报，生活都甜啲。 2021年3月18日，新增11宗确诊，政府将六栋大厦及一间学校纳入强检。 特首唱立法会暂缓其他法案，先处理人大决定主要内容。 环境局公布电动车普及化路线图。 美国亚特兰大枪击案8人死亡，疑凶声称非针对亚裔。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14，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同大家讲到有关于两个同车有关嘅电动车普及化路线图啦，寻日环境局就公布咗啦，有两个目标，2035年或者之前咧系停止新登记嘅燃油私家车，包括一啲混合嘅动力车。2050年之前咧就车辆系零排放嘅，咁有啲措施，其中讲到咧就会试验唔同嘅一啲电动交通工具啦，好似话会试验咧电动嘅双层巴士啦等等，亦都话会咧系推动充电设施普及的。另外咧，啱啱都同大家讲到啦，有关于呢个嘅巴士即系批准加价之后咧，的士业界都有啲声音话，之前申请咗嘅加价方案咧，系咪可以快啲落实咧？咁有啲咁嘅业界嘅声音。继续听你嘅电话，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电话旁边有刘先生，早晨。 早晨啊，萧生你好。 你好，请讲。 系。较早前9点报嘅嗰位周先生咧，话申请的士加价咧，我本身咧就的士司机，我就唔赞成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就去加价嘅。 点解咧？ 因为市面嘅就业情况已经系咁低啦，同埋个经济咁差啦，系咪？如果你再加价嘅，咁啊雪上加霜。的士唔系必需品，公共交通系搭大车系佢哋必须噶嘛。系咪？ 你见到呢段时间咧，即系少咗几多客啊？你自己见到疫情之下，即系你话唔系必需品，系咪真系啲人都因为唔系必需，又疫情差、经济差，所以系少咗搭的士咁样？ 起码少咗1/3，早即系我哋揸早间嘅，佢翻工嘅时间好多啲在家工作，兼且系就业情就不足。我哋以前嘅人坐咧，少咗1/3乘客。即係如果再加價嘅， 咪仲少啲。每次都係嘅，早兩之前兩次加價咧，我頭嗰一個月或者半個月，哇，真係少咗成半嚇。 嗯， 調轉頭你加價，你都係加咗價，坐少啲又冇錯啦。 車租有冇加㗎？我想問。 誒、一加如果呢個低標一加價咧，嗰啲車主咧一定加，因為佢哋咁咪咁積極咯。頭先嗰個周先生咧係佢哋車。嗰啲車主商會嘅，唔係司機，唔係我哋司機嘅商會，佢梗係爭取佢哋加價啦。每次加完車價，佢哋第一時間就加租啊。 O、okay, K， 好啊，唔該曬你啊，劉先生。咁佢話佢係一個的士司機，就唔贊成話加的士加價。再聽到位啊，廖先生，早晨。 早晨， 早晨。 係啊，咁咧就因為咧即係社會運動啦，咁我哋其實三年前應該要加價噶。 嗯。 咁其實每一次都係加兩蚊嘅啫，市民都可以接受到嘅。咁但係問題咧，我想問到咧，我哋三年冇加價。 嗯。 咁你諗下，而家食個嗰陣時食個早餐都係20多蚊、25蚊。咁而家三年之後咧，加到30多蚊早餐，咁你都應該明白，30多蚊個飯咧都係40多蚊。我想問20多蚊，根本嚟講點維持嗰個生活咧，又有啲奇。啊，第二。你諗下，而家個疫情關係，當然頭先個司機講係少咗3/1，呢個係真嘅。 嗯。 但係問題唔係因為你疫情關係冇人搭的士嘛，而係呢個就係嗰個加價嘅錢嘅問題，就話唔係話你話啊疫情就話啊，即係嗰時唔係因為個錢嘅問題，而係嗰人嗰個疫情少人翻工，同埋學生係少咗翻學，咪少咗。唔係因為你話加咗3蚊冇人搭，唔係就冇需求啊嘛。 嗯。 你而且好多時我24蚊都俾30蚊。24比5蚊，有25蚊就好多，都好多啊！因為咧，佢都知道話廿幾蚊你咁咩錢啦，係咪啊？ 嗯。 你嗰廿幾蚊，你做緊乜？有咩可以做咧？係咪廿四蚊？你真係總係食唔到嘅咁啊！咁你好多人，先嗰啲行醫師自己話點解要轉行啲轉行？因為嗰個疫情關係同埋嗰個你廿四蚊你即期，你咁樣做一期，你做緊一期先有咗幾百蚊啦、嗯！你講話聽。 但對啲客嚟講，即係24去到30蚊，可能真係頭先嗰個司機咁講，奢侈品嚟嘅喎，未必搭嘅喎，會唔會真係少咗客咧？ 佢其實佢可能唔係揸得好耐，因為我揸前我1990到要揸嚟而家。你諗下，24蚊唔係因為你話個加價，而係因為你嗰個錢24蚊，你根本食咗個早餐啊！嗰、那個錢個客蚊就好平啦，已經。即係你根本，你諗下，我搭的士我需求先搭啊嘛，我需要你成30蚊。40蚊我一定會搭。 OK， 好啊，唔該曬廖先生，都係一個的士司機嚟嘅。再聽到位，再徐先生，你好。 係你好，你好。 係，請講。 多位主持人同埋局長，咁、我哋就講係嗰個商用電動車嘅。 係。 咁其實而家嗰個計劃咧係嗰個試驗綠色基金試驗計劃咧，但係嗰個計劃咧就其實係好麻煩、好阻時間，咁其實影響到好多想買電動貨車或者係輕型嗰啲貨車嘅。嘅車主嘅，因為實在係唔係好容易係達到佢個標，咁變咗咧就，我覺得係阻慢咗嗰個商用電動車嗰個發展嘅。 嗯，頭先你講話嗰個嘅綠色基金啊，嗰個係點樣申請？點樣麻煩法？ 佢而家係綠色基金試驗計劃嘅，咁第一次嗰個試驗計劃就話、你要係有限公司名，咁咧就係、你要擁有一換一，即係你要一架車唔係換，係你要有一架車嚟比對兩年嗰個數據。咁你要申請要好花時間，個審批好慢。咁而家佢話想快啲，咁但係而家再快啲嚟講咧，其實我都係一個業界，我係賣電動車，我自己亦都出售電動貨車嚟用嘅。我知道而家咧年幾啦，就係、是、關於好多各方面嘅數據啊，或者係咩未達到佢嘅標咧，我都仲未攞到個試驗計劃。咁如果一架電動車係佢會比柴油車係貴好多嘅，咁你叫一個人嚟買咧，其實係真係大公司先做到。但係大公司咧，佢就限咗佢六架換三架，即係話六架有擁有六架車超過一年，先至可以申請三架嗰個試驗計劃。 嗯、 但係咧嗰個時間進程啊，係實在太煩太慢啦。咁啊，其實係局限咗商用貨 van 嗰個發展嘅，或者商用嗰個電動車嘅發展。 O K， 話唔該曬徐先生講到佢對電動車路線圖先有啲基金嗰個嘅申請咧，都覺得有啲意見。睇下有關當局會唔會聽到先啦。 啱啱開始航空旅遊開始嗰陣咧，旅行係一件盛事嚟嘅。你要穿西裝，你要穿到靚一靚。 而家啲女士咧係帶個胸肌去日本，跟住去到就買， 證明咧你啲女士就幸福咯。我啲女士要搭廉航咧，其實嗰度點樣計咧，都係好鬼貴嘅。 星期日晚深夜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十年。 经历了35日的疫监、 啊、 哇！你相信咧都是香港旅游界的第一位喎。 我觉得话有困难去面对、去了解，都是一种敬业精神嚟嘅。 佢系香港旅游教父黄士森。 当年我嚟香港，先学香港人，学足你的本事，先可以超越香港人。 笑傲江湖55年咯， 历史挤嚟过，我都中意做旅游，即使唔系留低好多钱，都留低好美好的回忆。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旧日的足迹，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记得之前咧喺 K 十一秒 C 入边嘅明朝食馆咧，有一啲嘅疫情嘅爆发啦。咁啊，后屘就发现咧话铺头入边嘅鲜风量咧就话系未及到牌照嘅要求。咁啊，见到近日政府咧就住一啲系餐饮业嘅处所咧有啲嘅防疫措施啊，就话要求咧啲餐厅啊啲堂食嘅处所咧要喺下个月30号或者之前咧。要喺個換氣率嗰度咧，就話要每小時至少去到有6次，或者安裝一啲咧空氣淨化嘅設備去代替。咁亦都見到咧，係政府亦都委任咗一個嘅工作小組，係就住咧呢一個嘅新安排咧，有啲制定一啲嘅具體嘅指引，話俾一啲嘅餐飲處所嘅負責人參考嘅。都揾一位咧，即係熟悉呢一方面嘅人士同我哋一齊傾下。有理大屋宇設備工程學系副教授梅國威，早晨。 系早晨，你好啊！ 早晨，玫瑰教授，咁啊，都想问一下咧，就而家就话即系要求啲食肆咧，每个钟头咧要换气6次。其实呢个标准系即系点样睇？系咪大部分餐厅都系达唔到，定系点样噶？呢个系 嗱，其实呢个数咧就要睇嗰个餐厅嘅人数嘅安排啦， 嗯、 就同要睇个餐厅嗰个体积系几多嘅。 系 因为食环咧，佢就有个数就系话每小时就大概系17个立方米。每一個人每一個小時的鮮風量的， 那 我們通常的計數呢就要將這個就乘回那個餐廳的人數，那你知道10,000尺可以放10個人，可以放100個人，那這個就是看個餐廳的那個安排啦。 嗯、 那另外還要看個餐廳的體積，因為如果它那個叫做樓底很高的話，它體積就大了咯。 嗯、 那所以這些跟個換氣量呢就會有個關係的，那所以人數越多那它鮮風量越大，但是如果它的餐廳的體積越大的話，它的鮮風量就變得越小咯。 嗯，但是剛才聽你這樣說，它就不是看人，它是看每小時多少換氣的次數，跟你餐廳裡面多少個客人有沒有關係。今次這個指引是不 是看多少人呢？ 其實嗱，因為初佢哋做呢個食環呢陣時咧，就為咗係點解要計人數，就係先風量，就係將人嘅二氧化碳沖淡，人嘅體味沖淡啊嘛。咁但係如果喺為咗疫情嚟睇嘅話咧，我哋就先風呢個叫做換氣量，其實呢個最好嘅指引嚟嘅。因為普通嘅我哋嘅醫院啊，即係普通嘅病房咧，其實我哋都用咗呢一個數作為一個指引。咁其實就換咗有個6嘅換氣量，咁即係代表咗佢嗰度嗰個細菌啦、啊、留喺空氣嘅時間會比較短啲。咁、受感染嘅機會咪短啲囉。咁、但係我哋初做呢個食環嗰陣時喺個用餐區，我哋只係睇住個先鋒係俾人嘅啫。咁所以其實呢一樣嘢呢係喺呢度即係再加上去嘅。咁當然你都可能會問，咁其實簡單啲嚟講，而家嗰個食肆咁嗰個換氣量係幾多啊？咁大家都會問呢個問題。咁、其實就係啱啱我所講啦，人數一個問題啦，體積一個問題。咁簡單嚟講，即、就、係、是、我就係知道個憑經驗或者啲業界朋友同我講咧，佢通常都做到4-5個換氣量㗎啦，咁樣啦。 咁、所以如果4-5個啊都唔合今次標準啦，換言之係咪即係你預期都係咪都大部分嘅食肆可能都要做一啲嘅工程去加裝令到換氣量可以密啲啊，加裝頭先講嗰啲空氣淨化設施啊，你預期係咪都會咁啊？ 係啦，嗱，佢可以自己嗰個原本嗰個系統空調系統咧，佢將佢個風扇加大啦，或者佢將個轉速加快，就大概即係將佢加翻10%。咁呢度就希望可以幫到佢嘅。咁你另外啦，你都講得好啱啦。咁啊要加嗰個空氣淨化系統啦。咁、但係呢一個我哋都需要考慮翻，我哋點樣安裝啦，用幾多啦，究竟用邊一尺啦。咁其實都仲有好多嘢需要個工作小組去考慮嘅。 即係可以唔使加裝啲淨化系統。另一種方法先，你話加多啲換氣量，譬如加10%，嗰啲係輕易喺個食肆嗰度調校到㗎。呢個係。 嗱，呢個就其實就係叫做我哋叫谷大個系統啦，即係谷盡啲。因為理論上我哋嘅先鋒系統係有一把大嘅風扇，有一個有一啲風喉，就將啲新鮮空氣抽入嚟嘅。但係我哋可以喺工程上，我哋會將呢把風扇可以較大啲嘅。系啦，即系扇叶嘅角度啊，佢嘅俾电啊嗰度，我哋会做少少嘢。咁啊，当然不能够系咁上啦。咁啊，大概通常10% 到嘅先锋量可以增加嘅。咁所以如果嗰度系争少少嘅嗰个餐厅嘅话咧，就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咁就可以唔需要去加一啲空气清新机咯。 嗯，有冇话呢一只方法系适合即系啲大啲定系啲细啲嘅餐厅？因为有啲就话即系面积细啊，或者楼底唔高嘅食肆，要再安装一啲空气净化嘅设施，会有啲困难咧？有啲人咁样讲，咁呢个你又点睇啊？ 嗱，如果我净系做先锋系统咧，即系喺原本嘅先锋系统入边个把风扇改少少嘢嘅啫，咁就唔会有影响嘅。咁但系你话加呢个空气净化系统咧，咁就真系要睇啦。因为空气净化系统有两只，我哋要谂一谂嘅。第一只系叫做紫外光灯啦，成日都有讲叫 UVC 啦。 嗯。 咁第二样咧就系嘅高效能嘅，即叫 filter 吓 ，HEPA filter。 系。 咁呢一啲咧 ，HEPA filter 通常就系好似一部机咁，好似个抽湿机咁，摆喺你嗰个食肆嘅即系用膳嘅地区。咁所以嗰度会其实会有啲阻住嘅，系啦，咁另外你嗰个 UV 嘅话，亦都系摆一啲我哋见唔到嘅地方啦，因为佢要爱嚟杀死嗰啲，即系叫即系将嗰 DNA 啲病毒嘅 DNA 分解咗啦，咁呢个亦都要摆一个地方，我哋又系人睇唔到嘅，因为真正嘅 UV 即系如果人见到嘅话咧，就会有啲伤害啦，大家都应该知噶啦，依家都听咗好多，咁所以其实我哋就要注意呢两样嘢，咁喺个安装上。方面咧，就真係要花啲功夫咯。呢啲 但呢啲裝呢啲或者調校頭先嗰啲風嘅去嘅量咧，成本多唔多嘅咧？要使唔使好多錢咧？同埋而家話即係五月之前就要即係完成曬呢啲做到呢個標準，大唔大工程噶啦？呢個 嗱，如果講淨係將把風扇佢去更改嘅話咧，就其實就唔係好貴嘅啫。即係將一萬即係把風扇10,000-20,000內都可以搞掂噶啦。因為亦都唔需要再加裝任何嘅嘢，即係把風扇換一換，或者將佢再調一調校。咁呢個最簡單嘅方法，因為喺嗰、那個即係我哋室內空氣咁樣啦，抽風或者叫做將即係 ventilation 啦，我哋叫先風咧，就是、最好嘅方法嚟嘅。咁但係當呢個方法唔得嘅話咧，我哋就要擺一個空氣淨化系統啦。咁呢個就其實嗰個成本就比較貴好多啦，係啦，係啦，因為如果你食肆越大，你就需要越多機添。咁呢個成本就要需要考慮咯。 所以時間上咧，即如果五月之前就要完成曬做到呢個6次換氣等等，咁呢個時間上夠唔夠咧？你自己覺得全港嘅食肆要做到？ 嗱，咁買機就好快嘅，即係如果你有空氣清新機咁啊買翻嚟，即係訂貨嚟到就呢個唔係問題。我哋要留意翻就係工程上，我哋如果真係去搞個把風扇啊，或者將個先鋒系統再去改進嘅話咧，咁就要快手去做啦。咁其實時間係夠嘅，如果你淨係做少少更改，而唔係將成個系統拆曬佢由頭再做過，因為如果你將成個先鋒系統拆曬，我再可以再整過嘅話咧，起碼你一個禮拜開唔到鋪啦。另外就亦都冇咁多人手可以喺咁短時間內 search 曬所有嘅香港食肆咯。 OK， 好啊，唔該曬阿梅國威嚇，咁啊同我梅國威傾到呢度。梅國威咧就係理大屋宇設備工程學系嘅副教授嚟嘅。你又點睇咧？呢一個換氣量，歡迎打嚟1872311118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铜锣湾告示打道海工大厦和海都大厦在上午大约8:00完成强制检测行动，截至凌晨1:00，大约63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一名居民需要重新采样。自上週大約8:00起，受限區域內已經檢測的人士，如果能夠出示陰性檢測結果電話短訊，或者佩戴手環，證明已經接受強制檢測，在提供個人資料之後，可以經由指定出口離開。政府人員在受限區域內到訪大約250户，當中大約60户沒有人應門，包括一些確診個案和可能已經接受隔離的住戶，部分單位亦都可能是空置，當局會跟進。

容海恩咧就讲到有关于喺今年底开幕嘅西九文化区 M Plus 嘅博物馆有一个展品，就话系散播对国家仇恨。咁啊，其后咧见到容海恩都讲到咧呢一个嘅展品咧系有违反呢一个嘅国安法之嫌噶，都想请佢咧喺电话旁边咧系详细啲讲下。有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容海恩，早晨。 Hello， 早晨，施乐文。 早晨，容海恩，你见到嗰个嘅展品系有啲咩问题啊？喺 M Plus 博物馆嗰个展品 吓。嗱，我 click 入去 M Plus 嗰博物馆嘅网页啦，咁就有一个馆藏嘅，咁即系佢依家系一个 beta 版，即系试用版。咁 click 入去咧，就会睇到有几千张嘅相片，咁应该就系佢之后嗰啲馆藏入边或者藏品入边嘅相片咁样。咁碌落去啦，就發現咗有艾薇薇嘅作品啦。咁琴日我想講嗰個作品就係艾薇薇咧，就用中指對住我哋嘅中國嘅天安門咁樣。咁我覺得呢、這個即係天安門，亦都係公認嘅對係中國人民共和國嘅象徵之一嚟嘅。咁即係代表咗我哋國家噶啦。咁如果有一個人用中指對住，咁我又首先咧，即係我雖然唔係呢方面專家，但我覺得呢個嘅動作係一個低俗嘅動作啦。同埋，如果你話藝術表述嘅藝術嘅表述，有冇係咪達到一個任何嘅目的咧？或者係淨係個創作人係想對中國不敬，或者係中國嘅唔尊重而想表達呢個情緒咧？咁但我又認為喺 M Plus 嘅博物館入邊，呢、這個亦都係我哋香港人用公帑嚟製造嘅，嚟打造嘅。咁成個西九文化區亦都用咗差唔多200多億去做。咁M Plus 自己都差唔多50億噶啦。咁我覺得如果我哋用公帑，咁冇理由喺自己地方、自己嘅博物館去對自己國家不敬咯，即係我覺得呢個亦都係說不過去嘅事實咯。 我見到你提及話呢、這個展品咧係違反咗國安法，係你認為係違反邊條？ 我就查過嘅，因為第一條啦，其實國安法嘅第一條咧，我哋要係貫徹一國兩制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嘅方針，要維護我哋國家安全。防范制止任何有关于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恐怖活动同埋勾结外国势力嘅等等嘅罪行啦。咁第二条咧，其实我相信，譬如我琴日提咗呢个问题之后，有好多人都讲我哋嘅言论自由嘅问题。但系第二条嘅国安法亦都讲咗如果系有任何法例系同我哋嘅人权啊或者系自由嘅有一个嘅违反咧，都系用翻国安法嚟睇嘅。咁我就留意到啦，响29条嗰度啦，就话如果系有外国或者系境外嘅机构啦、人员啦，提供国家安全嘅机密同埋情报咧，或者系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人员同埋外国者机构组织人员串谋实施，或者系直接间接接受外国组织任何人嘅资助或者任何形式嘅支援下，达到以下嘅行为。以下行為就是第五點的，就是通過各種非法方式引發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對中央人民政府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憎恨，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所以我認為是有機會會違反到第29条第五點 的罪行咯。因為這個展品據我所知就是由瑞士人是贈送給我們香港的展館的。咁呢個會唔會係一個資助或者係任何形式去支援或者有人接收咗呢啲嘅物件啦，去令到我哋對有人對中央人民政府係覺得憎恨呢咁樣。咁我呢個係覺得係值得深究囉。 有頭先你提到有兩樣嘢啦，第一就話即係呢個國安法第29条第五點啦，佢話要通過各種嘅非法方式引發即係對中央政府啦或者特區政府嘅憎恨。咁佢而家呢一幅作品嗰個非法方式引發憎恨嗰個非法方式嗰個位喺邊？ 嗱，呢個你睇翻我頭先所講嘅最尾嗰部分，即係或者直接或者間接接受外國機構嘅資助啊，同埋支援啊，呢個係展品係贈送，有人贈送俾我哋香港嘅展館。咁我哋如果接收咗呢啲有機會係違反，即係我所講嘅違反，就係令人對中央人民政府產生憎恨。或者會造成一些嚴重後果嘛，所以我們是看幾個部分，現在我就是講緊最尾這個部分是直接或者間接接受外國組織的資助，而這個饋贈就是一個資助咯。 佢嘅讲法系话直 咁样睇。 佢讲法话直接或者间接接受外国或者境外组织啦、机构啦、人员嘅指使啦、控制啦或者资助啦，而达至通过非法方式引致即系对中央政府嘅憎恨啊嘛。咁即系收咗幅画就系嗰个资助，然后就。我不明白那個非法方式在哪裏，因為你都要經過一個非法方式而引致的憎恨的。 我覺得如果你是將一個、令到人有人產生或者有機會令人普通人會產生或者個個作者有機會令人產生這個對中國的憎恨，我覺得已經是違反了中國、我們香港的國安法裡面的原則咯。所以我剛才為什麼我講第一點的就是這樣，第一點我們現在希望可以令到我們國家完整，我們希望執行到我們的國安法，亦都沒有需要，即如果你說要這麼去、或者去針對性是不是有違反國安法呢，如果我覺得我們在香港的政府一個展館裡面，如果你有一些這麼敏感 的題材的話，是不是都應該要收起呢？因為我覺得這個展品你可以是在、私人的地方去展示，不需要在我們香港的香港的地方的博物馆里面展示咯。 容海恩，但整体我们都是现在估，你没办法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跟外国机构有一些关系，或者收了资助，就是从他收了外国的一幅画去判断会不会未必那么实 际。所以一直都是讲涉嫌，没有说到很确实是、即是如果他们评估过有这样的危险的，那应该是抽起。所以我认为现在大家这么争论的时候，其实应该先抽起咯。这个亦都会令一般市民產生不安咯。 你講嘅抽起嘅意思係咪即係都應該下架，定係直情可能要追究有一啲嘅人士咁啊？ 而家其實喺網上睇到嘅啫，佢就未放喺個博物館入邊，因為博物館都未開。咁、但係我哋睇到有咁嘅危險，咁而家你都喺個網頁上面可以睇到，咁可以先喺網頁上面先刪除咗。咁我覺得呢個又唔係一個乜嘢咩大動作，亦好容易做得到。 點睇而家有啲即係討論，會唔會日後一啲藝術作品可能都要從政治角度去審查啊，或者要政治正確啊咁，有啲咁嘅討論、啊。 我又唔覺得係應該需要審查，但係我認為政府係有責任去檢視而家現有嘅任何展品有冇涉嫌呢啲違反國安法啊，或者你如果覺得話違反國安法太嚴重，係唔係應該都要睇下會唔會令到市民不安呢？即係覺得咦，對我哋香港政府都有不敬，或者我哋中國嘅政府有不敬，中央嘅政權有不敬咁樣。我覺得係有需要去檢視咯，而而家好似係冇辦法可以睇到。或者追尋不到原因在哪裡。 但因為有時候一些藝術作品都會可能表達一些對政府的不滿、或者反抗、等等，即可能不滿或者負面情緒都會有的。但剛才你講到話，如果對中央政府不敬這個作品就未必適合，那又會不會跟一般大家對藝術品的、包容度或者認知有些不同呢？ 咁我認為喺政府嘅博物館入面有自己獨特嘅一個審查機制係正常不過，亦都係應該要咁做。咁如果你話任何一個藝術品都可以喺私人地方展示，咁你咪喺私人地方展示，但冇需要喺政府或者公眾嘅博物館去展示咯。即係呢個係亦都有應該有個選擇性，同埋我覺得喺香港本地嘅政府嘅博物館入面展示應該有更高嘅要求。 但表達譬如對政府的不滿啦，會唔會變成即係喺個藝術品嗰度？我講緊會唔會變成即係顛覆國家政權啊？會唔會去到咁樣嘅咧？ 睇下佢點樣表達咯。這個好難抽象咁去講嘅。即係我頭先所講喺邊個形式或者喺邊度去展示，這個亦都係緊要。即係如果你喺公眾場所展示，這個對大家都有好大影響。我覺得這個都要去審慎去處理咯。 另外有一單報道，唔知我容海欣有冇留意，就見到話有關於理大圍城嘅發行商影義字等等咧，就話佢即係都涉及反修例暴力事件等等啦。咁亦都就話佢哋係呢啲團體係收藝術發展局嘅資助嘅名單之內嘅。咁你有冇留意呢一個嘅報道？有冇即係點睇今次呢一個報道咧？ 嗱，我睇到即係近三年。藝發局咧就俾咗344,000資助，就一個劇場啦，即係天邊外劇場啦。咁入邊佢放映嘅劇咧，亦都係佢即係報道，亦都話佢有煽惑抗爭等等嘅。即係我都認為，如果你係攞政府嘅資源去或者藝發局。 如果你是撥款的話，他都有需要是知道他究竟拿這些錢是做什麼的嘛。那我覺得他有應該有個機制 去問回或者拿個作品來看，看看會不會有任何的違法啊、違反基本法啊這樣。即我覺得他應該在個條款上有寫明咯。那我亦都有留意到藝發局作出了個回應的，他說如果藝團在任何方面違反合約的內容呢，例如是鼓吹港獨啊、推翻政府，他說本局是可以行使暫緩、調整和停止這個資助藝團這一年資助年度的撥款的權利的。我認為即他有權去這樣做，但是他怎樣去執行、執不執行這個當然是給回藝發局去做咯。我認為他應該是加強這樣執行這個條款咯。 好，跟容海恩談到這裡。容海恩就是新民黨的立法會議員來的，再請多位嘉賓跟我們一起談一下這兩件事。有藝發局的藝發局視覺藝術小組主席陳錦成，早晨。 系早晨，早晨， 早晨，陈锦成，头先有冇听到个讨论啊？大概我哋都有 听到啲嘅。吓， 想问翻咧 M Plus 嗰个博物馆入边，而家就容海恩啦，寻日都喺立法会讲到啦，就即系话嗰个展品入边咧就涉嫌违反国安法嘅，咁佢提到咧就。艾美美的一幅作品嚟嘅，咁佢就話用宗旨係指向天安門咁。你自己點睇啊？呢一個嘅説法係咪都可能同國安法有關係咧？ 其實咧，即係我覺得係個首先我先唔講完作品先啦。即係我哋其實講緊，其實本身Empress 係一間即係我哋叫一間好專業嘅博物館啦。咁基本每間專業嘅博物館都係好嚴格對藏品嘅規定嘅。咁其實Empress 佢都唔例外啦。佢其實佢嗰個收藏嘅策略咧，你上網已經睇得到佢其實佢係啲咩標準，同埋亦都當中有好多機制係會有裏邊係會有啲唔同嘅委員會都係監察住睇住嗰個收藏嗰個過程嘅。咁裏邊包括有裏邊董事局成員啦，同埋好多業界人士。咁其實呢個正正就係反映緊我哋作為一個國際都會啦，咁呢種一種咁專業規格嘅一種博物館，其實佢就一個好國際嘅慣例上面係符合緊成個即係我哋叫博物館呢個行業裏面嗰種專業性係一路維持呢種倫理喺度做緊嘅。咁另外你話譬如艾薇薇嘅作品，其實如果我哋一路認識艾薇薇作品，其實佢基本上有一個好大嘅方向，就係挑戰一啲權威嘛咁樣。咁如果佢嘅作品，你如果淨係抽咗淨係佢對中國嘅所謂一啲權威嘅象徵嘅一種挑戰嘅話，咁其實你同時間你又冇睇到佢對其他唔同嘅地方嘅一啲政治權威嘅挑戰嘅話，咁其實係唔完整，對去理解艾薇薇嘅作品係唔完整嘅。咁即係可能容小姐真係見識少啲啦，因為其實政治題材咧，經常都係藝術創作嘅一啲主題嚟嘅，即係只不過咧，究竟個藝術家講得明顯定講得隱晦啫嘛，即係你可能你可以話艾薇薇講得比較明顯啲，但係同時間其實有好多好隱晦嘅作品喺其他藝術家裏面作出現啊，而且藝術作品咧唔係淨係佢所講，因為佢都講發放正能量嘅，其實大把藝術作品係講緊負能量，但係佢想講負能量係透過呢種講負能量去。佢希望我哋觀眾可以反省，其實個社會點解會變成咁樣？咁而家好重要就係嗰個藝術館，其實當中都有一個教育嘅作用嘅。其實啲教育，其實佢係提供緊一啲資源咧，俾好似阿容小姐呢啲唔係好識文化藝術嘅人咧，慢慢學嘅，即係虛心啲去學。咁我覺得如果佢唔明嘅，佢唔想佢想理解嘅，不如佢就即係虛心啲去揾翻相關嘅專業人士去問翻，其實個作品係講啲咩咯？ 嗱，陳錦成，我想問你，即係翻翻去先，佢今次就話係違反國安法啦。第二就佢頭先都提到嘅，佢話即係西九文化區呢個博物館都用好多公帑去即係建造嘅喎。咁有一個冇國家嘅尊嚴嘅作品喺度，咁又合唔合理咧？咁你點睇呢兩個點？ 其實所謂我又唔係法律專家嘅，咁但係即係如果我初步從文字去理解，成個方向為國安法最重要嗰樣就係佢有冇實際行動啊嘛，即係佢即係如果你睇一兩張作品就構成咗嘅話，咁其實真係冇嘢可以做得嘅喎，其實 因為其實最重要就是有冇個實際行動，呢、這個行動嘅導致即係促使到國家政權有所撼動啊嘛。 Okay. 其實有個實際行動先係最重要啊嘛。而你頭先都再三問佢，佢都似乎係講唔到嗰個所謂行動啊，嗰、那個所謂非法方式去促行動到國家係乜嘢啫？佢都講唔到嘅，純粹只係一種觀感。你覺得呢個有所侮辱咁樣，咁我覺得呢個即係好匪夷所思。根本如果咁樣樣，咁其實根本就唔係一個理性嘅討論。 日後會唔會預期？譬如在一些展覽館，尤其是可能政府場地的展覽館，那些藝術作品的門檻都會高了，嚴格了。 其實呢個就係正正我哋藝文界一路最擔心嘅嘢咯，即係好，即係好多可能類似啊，即係呢種咁嘅講法，尤其是係一啲有權力嘅人，或者係所謂喺執政者或者當權者，佢有啲咁嘅睇法，即係正正就係我哋成藝文界一路都講緊。最擔心嗰樣，其實係會造成一種自我審查嘅現象。咁呢個就係、是，如果我哋仲係講緊相信緊言論自由，話相信緊香港一個多元價值嘅社會嘅話，呢啲正正就係一路束縛緊我哋成為一個就係多元化嘅發展。 OK， 我見到大公報嘅報導咧，另一個就講到係關於理大圍城嘅發行商影義字等等咧，就即係有一啲嘅作品啦、紀錄片咧，都係同反修例嘅暴力事件有關嘅。咁亦都講到咧，呢個同藝術發展局都有關。因为艺术发展局有资助他们的、你本身都是艺发局的委员，你有没有份批，或者一般讲一下程序是怎样批的先，或者想不想看看他们的内容是做什么的？ 其实呢审批的过程呢，其实一路以来都是一个很公平的程序的、而且审批过程在我们那个申请的原则、有个守则呢是写得很清楚的，是一些随机，即是那些评审也不是由一两个人去决定的，评审我们会是一个评审小组，然后随机抽样去找一些，当然就是要在那个业界，譬如你讲个例子是电影的，那我们都、我哋會揾翻電影界邊裏邊嘅一啲專家去做一啲評審，然之後喺一個構成一個評審小組，然之後大家去俾一個分數，然之後去做一個評斷嘅。咁裏邊嘅過程係基本上係按佢嗰件作品啲藝術性啦，或者究竟對未來嘅藝術發展推廣啊、教育啊，或者係咪可行啊，咁樣啲都係準則嚟嘅。咁一啲評審員嘅政治立場咧，基本上係唔會影，其實係唔會影響到個評審結果，因為呢個唔係一個我哋去睇嘅嘢。睇嘅標準，咁所以佢基本上佢第一佢就根本都唔理解成個評審嘅程序，即係 even 就算你話委員有某啲嘅政治取態嘅話，唔代表就係佢會批到嗰啲作品嘛，即係呢個根本就係完全係一個好荒謬嘅指控啦。咁、就算退一步講，如果真係佢咁講。其實咧，你留意嗰成個即係嗰件作品啦，如果佢講個例子就係李大維城嗰個作品，其實喺申請嘅時候都未有嗰條法律，咁未嗰條法律都未有嘅時候，又點嚟犯法咧？咁我都已經唔講其實有冇司法程序嗰個問題啦。咁我覺得如果咁樣講，即係變咗無限延伸啦。咁如果無限延伸嘅話，咁所有同呢個創作人相關嘅事物咧，都係違法嘅啦。咁我唔講創作自由啦，連生存嘅自由都冇埋啦。 見到今次藝發局咧都有個聲明嘅，就話即係如果資助嗰啲嘅藝團咧係違反合約嘅內容，包括咧就係法例定為鼓吹港獨啦、推翻政府等等咧，都可以係暫緩或者調整或者係停止資助嘅。你自己會唔會預期都有一啲咁嘅即係情況會出現咧？ 即係我好簡單一樣嘢，其實裏面有一個講就係佢已經係即係。而家其實我哋討論緊咩咧？討論緊就係一張報紙，一個傳媒，然之後講呢件事，但係佢其實完全係冇經過所有嘅，冇經過法律程序，冇經過任何嘢噶嘛。咁而藝發局嗰個聲明，基本上就係要你起碼即係如果我哋仲係相信一個法治嘅社會，佢起碼咪要經過嗰一個程序先。而家嘅作品到今日都仲係一件合法嘅作品嚟噶嘛。 所以十零秒啫嚇， 是啊，所以就我覺得呢個嘢，但你話我哋會擔心嘅，我哋會擔心會影響到一種係自我審查呢個現象出現咯，係啊。 好啊，唔該曬陳錦成同我哋講咗，即係成個運作係點啊？陳錦成咧就係藝發局嘅視覺藝術小組主席嚟嘅。今日先嘅年代都嚟到呢度啦，聽日再見，拜拜。